现实里的生命和自由暂时差没有。为什么伤害带着那样式的面具来偷偷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扛不住，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一事无人相能相能是你不是你的雕刻理想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也不再会是那美丽的底线路后。 谁在操纵我的嘴，我血染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盛宴囚禁着现在城堡的午夜，空间雕刻着喜欢的容颜，望着做重建，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擦肩和我灵魂化的想念，飞翔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百年之间的一场盛宴，囚禁着现在城堡的午夜， 剧情还有温度，隔着无声时光里追逐各自的幸福，各自的一点领悟，学习爱的方法往往来自懂了最深刻的遗憾，伤口已经开花才成就了祝福，新的故事里长大，也许爱的方法就是学习疼痛时再打开的窗，原来曾经我们都深深地爱过对方，只是当时不懂爱要慷慨地去接纳，我想都还好吧，像我现在一样成长，才学会欣赏曾不懂的美感，建议你保留好的全部，流过的泪才不会辜负各自的幸福，各自的去珍惜和领悟，喜爱的方法往往来自懂了最深刻的遗憾，伤口已经开花才成就了祝福，新的故事里长大，也许爱的方法就是学习疼痛时才打开的窗，原来曾经我们都深深地爱过对方， 上就上说着镜子房间看见经纬衣服是二十几都有往上来了尽情欣赏 来呀 你的浪漫 来看 下坡多久不一样 啊啊不是啊啊不是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嘲笑过我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你说真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回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痛，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以为你会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都已接受，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才后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只要我加油。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等你我会好好过，不让这些眼泪倒流。

早起喝一杯温的柠檬水，还有就是早餐一定要吃的丰盛。这个丰盛是指的营养搭配均衡，一天都会充满活力。再有就是饭后喝杯醋饮料，每天至少锻炼20分钟。还有就是多微笑，给自己安排一些有趣的你感兴趣的事情，这样的话生活才会更有意义。乐观是健康身体的一大来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博世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5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世智达奔驰0316-3725-888。 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10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e s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有时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不在这人生里面。当往事悄然走远，只

前头。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拭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

吵架就是臭地眼泪，能一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伸进糖果核找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新鲜，爱情天下的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恋爱的体内就这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就这甜蜜的心坎，品尝你温热宠爱超完美的口感，恋爱的体内就这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就这甜蜜的心态，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 想你。

是你的名，才发现又是一个黎明。这是我对你爱的累积。 曲曲折折都各奔天涯，谁不知道你的真相，还是苦苦的忍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用着冒热成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来背着酸痛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我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厮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长发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论一句话。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的真相，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热胜利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任由的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迷彩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

都是陌生的画面，唤醒封印的思念。究竟什么样的你，其实蔓延的思绪，有些牵挂的日记，风划过我的脸，带我回到寒冷那一天。原来呀，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梦里是谁的香味，提心吹风的眷恋，而且什么样的你，是否也想念曾经心情牵挂的字句，风带走了曾经，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原来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早在爱你醒来之前。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是谁见了却忘了还？原来时间是剪不断的缘，就这样遇见。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日是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昨日中国银联发布的最新移动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超90%的受访者通过用手机支付，超40%的20至30岁的年轻女性月消费超过5000元。39%的男性和25%的女性都遭遇过电信诈骗，受骗的群体中50岁以上占50%。据商务部近日消息，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